交换，又是交换。之前是一上阵就把治疗给交换掉了，这打得相当狂野，引人惊叹侧目。而这一次的交换相对来说就比较普通了。可是大家看到的是，这原本或许不应该是个交换，这原本应该是轮回占优的场面。就在乔一帆的一寸灰仅有6%生命的时候，无双勾玉还有多半血。那个时候谁会想到这两个角色竟然会发生交换？吴起亮出大招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这个优势轮回算是彻底奠定了，结果就在6秒内发生了反转。残忍静默被挑衅带走，一寸灰放了个刀阵跑路，一枪穿云，一叶知秋转火一寸灰，君莫笑韩烟柔转火无双勾月，交换的架势在这时候被摆出来了。可是又有多少人觉得星星可以完成？可是最终星星完成了。这和最初的那个治疗是何其的相似。安文义的小鼠冰凉死缠着周泽楷的一枪穿云，那生命就像拧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的往外流。而轮回方明华的笑歌自若呢，星星很辛苦的用着很高难度的配合躲避着轮回的救援追杀，试图完成这个交换。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是在觉得轮回击杀掉小鼠冰凉再救下笑歌自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事实小鼠冰凉确实也是先被击杀，轮回的紧逼也让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将笑歌自若救回来，但是就差一点点。如果那个地方不是换人区，如果星星的包子入侵来得稍稍慢一点，再或者没有出现包子那个乱来的抛杀，多种可能都有可能造成星星击杀笑歌自若失败。可是偏偏这些个可能都发生了，笑歌自若阵亡，双方都失去了治疗。就差一点点，上次是这样，这次呢还是这样。如果叶修的君莫笑没有那么及时的施展挑衅，如果包子的包子入侵没有那么麻利的转火无双勾月，如果君莫笑和韩燕柔的包夹稍有点空档，如果乔一帆的坚持少了那么1秒2秒，这种感觉就好像轮回总是大步流星的奔跑在前，而星星呢在后边踩着小碎步紧赶慢赶的摇摇欲坠的，但是始终没有掉队，始终紧紧跟随。轮回是占优的，四名角色被致盲这种艰难的困境他们都能闯出，两度都有大幅度的领先机会，可是所有人的感觉中星星是胜利者。因为这些大幅度的领先机会轮回都没有把握住，都被星星挪着小碎步无比艰难的却又成功的撵上来了。又换一个场面变成4对4。从角色生命值上对比的话，此时星星看着还是要落后一些。他们两度从险境中挣扎着站起来，不付出一些代价那是没可能的。可是大家同样想到了星星所占据的一项优势，擂台赛。星星是擂台赛的胜利者，他们手中已经握有一个人头分的依靠优势，人数对等的场面事实上领先是他们。就这样交换交换交换打到同归于尽，那胜出的也是星星。难道这就是星星的战略？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很多人不免要如此去想了。因为两次面对交换，星星都表现得毅然决然，牺牲的选手有觉悟，其他选手也毫不拖泥带水地舍弃着牺牲的选手和角色。那么接下来星星又想换谁？残忍静默吗？残忍静默此时就贴着围攻过无双勾月的星星三人组，是星星转起火来最顺手的目标。果然无双勾月倒下，甚至尸体还没有躺稳，星星三个角色已经迫不及待转火，三个角色瞬间已对残忍静默成合围之势，攻击落下。残忍静默立即被撕成碎片，影分身术。被围攻的赫然只是一个残忍静默的影分身，吴起可不缺警惕性，眼见无双勾月不知，立即意识到接下来自己就是对方最顺手的目标。星星的集火效率大家都见识到了， 残忍静默一个血薄的刺客，吴起哪敢让他在这里死扛啊，立即施展了影分身术。好险，看到影分身术瞬间就碎，吴起心中也是庆幸，这要稍不重视，哪怕不用影分身术，而是选择走位退走的话，这会儿就算能逃开，恐怕也得脱层皮。身后，但是团队频道里却有了队友的提示，吴起眼前也见韩燕柔突然消失，只剩几丝残留的魔法波动，君莫笑的身形更是被一枪穿云的远程给直接射碎。瞬间移动影分身术，星星这两位的反应也是超快，转瞬就已经追着吴起的应对做出了反应了。身后，吴起收到提示，哪里还来得及回头去看，残忍静默立即向前飞扑翻滚，身后什么攻击他来不及看，可是身前包子入侵一手抄了块板砖，一手握着拳，也不知道要施展什么技能就冲上来了。这板砖都在手了，明显砖袭已经发动，但是谁知道这家伙会不会突然又取消了砖袭，从那拳头里撒出一把沙呢？斗破山河，孙翔的一叶知秋终于杀到了，一看对残忍静默都已经形成围攻了，他攻击哪一个点都不能彻底解围，索性直接一个大招。是否可以攻击到哪一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斗破山河的攻击范围，星星总是要闪避开的，效果就和鬼阵放下敌人就得绕着走一样。吴起也是心领神会，立即调整残忍静默的走位，积极向斗破山河的攻击范围靠拢。魔法斗气席卷着废墟，星星三人果然都得避开这锋芒，之后再围那可就不是集火残忍静默，而是要面对一叶知秋和残忍静默两个角色了。一个大招破开了星星的围攻，轮回顺势就成反击之势。报，轮回频道里跳出消息，苏沐橙的沐浴成风距离偏远，叶修和唐柔两人的角色并肩一起，包子的包子入侵虽然可以从两端很快得到支援，但还是显得稍稍势单力薄一点，所以被作为了接下来攻势的突破口。江伯涛发出消息也是和大家一起明确一下这一点，以免眼神交流有所误差。但是他这消息刚刚发出，就见包子入侵已经朝着他的无浪冲过来了。这家伙又乱来，江伯涛心下想着，操作着无浪迎面就上，但是刚让无浪迈出一步，他就发现朝他冲来的不只是包子入侵，还有君莫笑，还有韩烟柔。星星转火了，他的无浪被他们视为接下来的攻击突破口。江伯涛没有慌张，双方的状况本就差不多，没什么明显的优劣，自然都是各寻突破口来谋求主动。他冷静地注意这三个角色的出击线路，同时留意着沐雨成风和他的距离，迈出的一步已经收回，无浪后跳，出剑，圆旋波动剑，碎风波动剑，极光波动剑，短剑天炼连辉，这一出手竟然连出三剑，极光碎风都是速度见长的波动剑，两剑并行交错，虽然后出手却很快追上了先出手的圆旋波动剑，更强的光芒将圆旋波动剑旋转的弧度都给掩盖，高速攻击中隐藏着毒牙。江伯涛这三剑也是好一番算计，而他本人可是无比清楚这一圆旋波动剑最终将偏向哪一位，他已经准备好了后手，但是一道身影却已经急速向着他的无浪逼近。三记波动剑的配合慢了，君莫笑太坚决太快，江伯涛的精心算计节奏精巧的配合，在君莫笑这样强横的狂飙突进下显得累赘不堪，他化简为繁，叶修却化繁为简，他摆下层层算计，叶修却只用一个快就将他的算计全都甩在了身后。这下江伯涛有些慌了，一气甩出三记波动剑，却料不到对方的应对还在他的波动剑之前，他手中技能顿时捉襟见肘，他那预备的所谓后手冷却还差着一点点呢。地裂波动剑，无奈一边退步一边连忙施展着这低阶技能，能试图挡上一挡， 但是君莫笑只是略一偏身，移动的速度几乎要比他的地裂波动剑还快。地裂波动剑扫空，君莫笑却离他越来越近。拔刀斩！江伯韬再向吴浪出手，君莫笑这端剑一挥出，剑光斩在吴浪挥起的短剑天链上，竟是用攻击招架，直接就把他这一次要扫出的波动剑给斩回去了。崩山击！君莫笑跳起，手中千机伞变得像个斧头，劈头斩下。太急了吧！江伯韬心头一喜，君莫笑的攻势太过，这让他有了可乘之机。吴浪向旁一让，天链再次挑起，裂波斩。连霸体都可以破去的强力技能，连削带打攻破崩山击毫无压力。可就在剑意波动自剑上走过的瞬间，君莫笑那豪迈奔放的崩山击忽然就收了，银光落刃。半空中的君莫笑忽然朝旁一转，中计！江伯韬立即意识到了，这是诱导。裂波斩判定强大，对对手攻势是很大阻挠。叶修故意攻得急躁一些，就是要引江伯韬使出裂波斩，然后他用预留的后手避过，接下来再近身攻击，可就暂时没了这技能的干扰了。而且裂波斩这种判定强大的技能收招也偏慢了一些，对于抢攻的对手来说，这就是空档。